是我的好朋友。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好男人莫达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好男人，嘿，推。 哎，这期节目呢叫做说说你身边的好男人，我第一个就想到了我自己呢。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莫男。 我跟你讲，千万别轻易的给自己加任何的那种戴高帽什么的，小心跌得重。 对对对对 对, 对，万一你的这个聊天记录被女朋友翻出来就麻烦了。 是， 再发个微博之类的。 你这个梗两期的节目都过不去了是吧？ 算是你的男朋友，每当你有问题一定来找我。今天第一首歌呢叫做男朋友，来自陈小春的一首经典歌啊。难是那个困难的难， 就是说一有困难就想到我了，但是呢我却不是你的男朋友，就备胎吧，备胎之歌。 哦哦，备胎之歌。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啊。果然有人说啊，那年姑苏城外，他说呢，莫大人呀，呵呵，好姑娘是萱草，好男人是莫大人，是吧？ 有人回复啊，有钱一起赚。我也想知道能领多少钱。前半句是对的， 啊， 好姑娘是慕萱草，但是后半句就不对了， 啊，我觉得可能这个说这个有钱一起赚的这个朋友是说是不是莫大人给你塞钱了。你要这么说。 小怂的蜜次方他说，电视剧里的男二呢永远是观众心中的好男人，也是真的默默陪伴， 嗯， 无声无名，最后女主还不是他的。 其实我只要能够在你心中占有一小块角落，哪怕只是分享你的生育温柔，对我已经足够。我究竟算不算是你的男找我，为你出气常为你担忧，你眼泪也哭我满胸，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只要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走码头，可以让你躲躲风解解愁，像我这样的男朋友该算哪一种。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言承旭的在 KTV 说爱你。 嗯， 平时不敢说出口啊，只能在 KTV 借着酒劲儿偷偷的为你唱首歌啊，希望你能够听清歌词的意思。 嗯，孤洛尘又是一个自恋的人啊，他说呢，我呀不花心不醉酒，不往游戏里大把大把的花钱，爱做饭爱跑步爱读书爱写作，爱猫爱狗爱花草，不烦不恼不唠叨，不夸了，上学准备高考了。原来是个高三生， 还是个学生，嗨， 学生就这么贫吗？ 对，很多人就想说我可以等你几年。 嗯，其实看到他说的一串啊，我其实我还想加一条，就是还不会给女主播疯狂打赏。对，就是前两天我看一个社会新闻吧，就是说自己的老婆来投诉自己老公啊，这个说控诉他，说这个老公趁我不在这个偷偷的用家里的积蓄给女主播打赏，然后花了好多钱。 这种真的我觉得 这日子没法过了。 对，我真的奉劝大家，钱呢还是要紧紧的攥在自己手里的，你可以看直播也可以玩游戏，但是到一用钱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啊，就千万要， 最重要的是打赏给莫大人和萱草。 留着钱给我们俩呢是吧。 开个玩笑啊，这个还是要这个量力而为是吧， 嗯， 要看清自己的情况嘛，不要把自己吃饭的钱或者家用的钱都拿去乱花，这样就不好。这个老铁们双击666啊，小羽毛刷刷起来。 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也就是身穿黄金衬衫，踏实稳重的领着百万月薪，没事呢就爱在500平别墅的花园里洗洗跑车的普通的男人吧。好普通啊， 普普通通。 果然想起来前几年很流行的那句话啊，说我爱上你的那一瞬间呢，是阳光正好，你穿着浑身金黄的金色的衬衫出现了，闪什么晃闪瞎了我的眼，在那一瞬间就爱上了你。 你的跑车闪瞎了我的眼。 麦克风在其他人手里，遥控器传给你，我点的歌慢慢往上移，越靠近越犹豫，不是唱到一半的我假装忘旋律，只是写词人太细腻，描述我和你过去，揪着我的心，我的爱回不去，我只能在 KTV 说爱你，散场之后抱着影子哭泣，我的爱我不听，整一首歌还在当年爱情，只是现在我的关心最远的距离、哦、我的爱谁在意，我只能在 KTV 说爱你，却听见自己颤抖的声音，我的爱没有你，这房间容不下我的伤心，因为你切割的坚定，停止我呼吸。 下一首歌来自任然的雀跃，欢呼雀跃的那个雀跃啊。小太阳是吃货耶，他说那就夸夸我家张大厨吧，用他话讲，谁让他有个吃货女朋友呢，哈哈，我觉得没有他不会做的菜，什么东西看一眼就会做了，然后还会自己研究各种美食做给我吃，抓住一个人的心就要先抓住他的胃，我觉得你成功做到了，在一起6年多了，还是我的初恋，期待我们修成正果的那天，爱你哟。 那、啊、还没修成正果呢，我还以为早就结婚了呢。 被撒了狗粮。 嗯， 看来只是同居关系啊。 赶紧领证吧，妹子，这么好的男人等啥呢？我发现啊，现在很多男生都会做饭，而且厨艺比女生要好，我觉得挺好的。 可能是被逼的吧。 我觉得一个男孩子真的是要学会，做家务啊，自己做饭啊。这样的男人以后才会有竞争力，有更优秀的妹子愿意跟他一起过日子。 做男人太难了，又要这个会挣钱，又要会做家务，又要会做饭。 哎，我真的觉得 疼老婆， 我身边我感觉就是好男人的那些男生们哈，几乎都会做饭，然后呢还挺顾家的，跟小孩一起玩啊什么的、确实是这样，所以准备以后有儿子的话要好好培养他一下。 爱吃汤圆的饭团他说，我爸爸呀，典型的好男人，孝顺父母，爱妻子爱孩子，从来不花天酒地，非常的顾家，他呀就是我找男朋友的标准。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这样好的爸爸真的是很好的榜样在家里、 是 不管是这个女儿的这个找男朋友的标准还是这个儿子 长大成人后的这个目标啊，都是一个很好的。 但是我觉得就比较，就是可能会比较悲哀的是，找了一圈发现还真找不着像爸爸那样好的男人，就总自己的男朋友总比不上爸爸， 哦， 这就让人很难受了。 对，那就太难了，只能从年龄上赢了他。 那些挥散过去的过往全都视而不见，只因为对你的思念。多想留在你的身边，让爱渗透了整个世界，为你愿意穿越所有的时间。 这首歌来自于小西米的忧伤倒数。千西他说，动画片里的灰太狼算吗？他爱红太狼胜过一切。 嗯， 我觉得算呗， 确实很有同感。 我觉得这个灰太狼， 嗯，算肯定 算，对，真挺好的。除了他一心想要吃羊羊之外，我真的觉得他具备了所有好男人的优点。 但是吃不到啊。 吃不到就也算他没本事是吗？ 兜兜飞闪到腰特别逗，他说呢，总是说别人家的男朋友都是好男人，但是一边嫌弃着自己家的男人，却又爱得不行。你们这帮女人，口是心非啊。 下面这个姐妹也很惨了，她叫可乐味的猫妈，她说，打扰了，我身边没男人，她说就更说不上什么好男人了。 女儿国吗这是。多拉兰兰，她说呢，照理说呢，我应该说我老公，可是我良心过不去呀。说真的，一个男人好不好，只有他老婆才会知道。我见过最好的男人应该是我爸了，对我妈结婚时的诺言真的做到了，把我妈妈宠得像公主一样，还是整整一辈子哦。我想现在这样的男人已经快绝种了吧，真是羡慕。此刻你老公一脸黑线。 哎，我发现真的好多人会觉得说自己的爸爸是特别好的男人，这样的孩子真的是幸福的，从小在一个温馨的家庭中长大。 但是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人，就是爸爸并不是那么好，就是要么就是跟妈妈离婚了呀，天天打妈妈呀， 啊，对对， 经常喝酒啊，还要出去乱搞啊，就这种人也占很大一部分的。 对啊，我觉得当然也会有反面的例子 啊，对。然后呢，我经常会听到他们说这个，我以后打死也不会找一个我爸那样的男的。 对，其实你像女孩子哈，她对异性的那种认知是从爸爸开始的，觉得说爸爸是好是坏，以后要不要找像爸爸这样的人，或者是千万不要像爸爸这样的男人，所以他会以爸爸作为参照一个标准，参照标准。 对啊，所以说呢，既然要决定要孩子了，你就要做好一个爸爸的样子，做一个好榜样，不要让他失望。 尘封在眼眶，我也想地老天荒，像从没爱过一样，那种天真很早就遗忘。 心的忧伤，不要美丽的捆绑，我要把这爱情安稳的家乡埋葬。我要脆弱的忧伤，不要敷衍的坚强，我要把这爱情繁荣的景象结束，因为解脱有一点想哭，闭上眼回顾，手牵手那一幕，终于看清楚爱情的面目。 下一首歌来自林宥嘉的《兜圈》，特别火的一首歌啊，最近好多人都在翻唱这首歌。 地流大雨，咱们来分享一下他备胎的故事啊。他说那必须是万年备胎的我呀，异性朋友一直单身，忍无可忍的说他再不找男朋友就直接跟我结婚算了，我也不错。致命打击是好基友结婚前跟我说，要是我是个女的绝对没他老婆什么事儿，结婚对象就是我了。哎，我真的是万年备胎。男的女的 心疼 的，对，男的女生都看上你了呀。嗨，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现在还是单身呢，这就有问题了呀。 嗯，回权两仪他说呢，我第一次听酷我音乐调频就是2012年的中秋特别节目，因为封面上是莫大人为玉兔的形象，好奇的点了进去，一开场就是莫大人的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莫大人。到现在呢，还是一想起莫大人的样子就想到那个捣药的玉兔，真是入了调频深似海呀。莫大人就是好男人呀，话说怎么还没结婚呢， 怎么还没结婚呢， 最后一句好扎人， 灵魂 好扎心， 就说来自于灵魂深处的问题啊，怎么还没结婚呢，来回答一下吧。 对，就像这个今天我看刷朋友圈的时候嘛，因为那个热搜的事儿，就是罗志祥的那个事儿嘛，然后那个我正刷的开心呢，然后吃瓜吃了的咽不下去，然后呢突然看到我一个朋友说的，有什么好笑的，有人检查你的手机吗， 突然间 所有人都是那个生气的脸回复他， 对，突然间的手里的瓜就不甜了呢。 对呀、啊，好心疼自己。 青小妞她说应该是我前男友吧，可能他没有那么好，只是呢我的爱为他镀上了金光，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他在我心里的地位依然是谁都不能取代的。这位朋友啊，他就是有自己的滤镜开得太大了，觉得前男友他是用爱的滤镜、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幸福兜了一个圈，想起来好像昨天我们初次见面，想不起很久以前就留你在身边，谢谢你陪我迷途了远，绕了一个圈才体会这样的迂回，用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徘徊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爱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那些美好的兜圈让回忆值得怀念。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邓紫棋的《红蔷薇白玫瑰》。 嗯，还挺押韵的。好男人都没人追，长腿阿帆有一个来秀男朋友的啊，他说我男朋友，他告诉我最好的婚姻就是男女双方从原生家庭中退出，组建自己的家庭。嗯，我要跟他有个家。其实这才是现代婚姻的样子。 嗯，一只可爱似 KK， 他说是我爷爷。我一直记得小的时候呢，爷爷骑着二八自行车带着我，我问他为什么骑车啊，为什么不走直线呢？他说他在避那些小石头。现在啊，我懂得这些，他却已经不在了。 嗯，突然好心酸啊。落影晨曦，他说呢，当然是我老公呀，白天上班，晚上开店，孝顺父母，还知道帮我带娃，天天哄娃睡觉，主动包了家里的做饭任务。婚后几年呢，我基本没有下过厨。最幸福的事呢，就是早上起床，老公就已经把早餐做好了。他能成为这样，我也没少付出。之前呢，也经常因为琐事吵架，也想过无数次的离婚。好在现在雨过天晴了。还真是好男人都是调教出来的。 对，我相信很多的姐妹听到很多姐妹分享自己的老公或男朋友这么好，哎呀，怎么你们都遇上这么好的男人了呢？为什么我就没有呢？ 更气了是不是？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你把自己呀、啊、生活的好了，把自己的那个外表啊，还有内在啊，哎，弄得这种岁月静好。其实我觉得好男人也是要看气场的，跟你的磁场很对，然后他就来到你身边了。所以一定要好好生活哈，经营好自己的工作啊，或者生活，把自己弄得精致了，精致男人也就来了。 嗯， 睁不开眼的毛毛虫，他说我看到这个话题呢，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同事，每天接送老婆上下班，工资呢主动的上缴，老婆过生日呢会请女同事帮忙选适合她的口红色号呢或者香水之类的。老婆不在身边的时候会随时给他发视频，给老婆足够的安全感。跟同事聊天三句不离，我老婆怎么怎么样。结婚多年了一直没孩子，感情依然很好，今年呢终于怀孕了，替他们开心，我的情感楷模。 嗯，真好，我觉得多在这样的正向的榜样的话，对我们的生活的指导也是会有很多正能量的那个东西的。 是啊，我觉得这么好的老公，那个他的同事啊，那些女同事都羡慕死了吧。你一定要好好的看见你的老公了，千万不要被其他人夺走了。 好了，今天呢说了好多这个大家分享的自己身边的好男人啊， 嗯， 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说的都是很多正向的形象吧，也希望这样的这个正能量的形象呢能够影响到正在收听节目的人，希望我们都能变成一个好男人， 还有好女人， 都能做一个好男人。 对，好女人也是 好女人 很重要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嗯，咱们下周二再见，拜拜。 嗯，拜拜。